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幸福的三个真相》。那为什么选择这本书呢？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萨古鲁。大家知道，从我走上心灵成长的这个旅程以来呢，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法门，一个上师，可以让我能够得到快乐的终极真理。可是呢，十多年来我到处寻觅都没有找到。在我真的放弃的时候呢，我遇见了萨古鲁。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啊，但是呢，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探寻、搜索、去检视，结果就是呢，我觉得萨古鲁是我见到的老师里面呢，最能让我折服，我最欣赏、最喜欢，而且他能对我真的有所帮助的。因为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奇迹出现，有一天有一个老师摸摸我的头，或是讲一些道理，就让我能够开悟了，让我能够解脱我所有的痛苦，变得永恒的快乐。可是我后来发现真的没有这样的捷径。那但是还是有一些道途可以遵循的，你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方法，然后要跟随正道，然后这个老师本身要能量很强，他能够带着你一起往前走。那萨古鲁呢，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他是具有一个古老的印度的传统的传承哈，他的瑜伽是很传统的一个瑜伽的方法。那么他讲的这些道理呢，也都是正道，而且他讲的特别的符合现代人的需要。他用的都是现代化的词汇，因为他是一个会上网的古鲁，会上网的上师，他知道什么是 Google， 当然他不知道什么是百度了。我们在中国，百度就等于外国的 Google 嘛。那他是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完全了解现代人是什么样的状况，现代人的痛苦在哪里。所以呢，每次问他问题，他回答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切中要害，而且真的可以打到你心里去。后来我跟他上课几次，我才了解为什么很多传承里面讲到说，你想要认真的修行，你一定要跟随一位活着的老师。因为活着的老师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火焰啊，他不是一个标本，他不是一个样本，他就是活生生的。所以呢，你读他的书当然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但是这个老师活生生的在你面前跟你讲道讲法的时候，他的那个穿透力是比看书来的强烈许多的。那萨古鲁不但如此，他传的这个法呢，也是非常的务实，因为他教我们做的一些瑜伽呼吸法，对我来讲，我自己都获得很大很大的帮助，的确是有效的。另外呢，他这个人我很喜欢，为什么？我感觉他就是坐在那里啊，就是一个360度的全然智慧和通透的一个人。你问他什么问题，再笨的问题，再俗的问题，再有挑战性的问题，可是到他那里，他都能切切实实的、充满慈悲的、充满智慧的，把这个问题的最深处的这个议题能够带出来。那后来我有问过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问这些笨问题你都能回答得这么好？他说，因为我回答是针对这个人来回答，不是针对他的问题来回答的。那他这个人呢，可以说是雄才大略，他的这个灵性王国哈，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很多几百万个志愿者所组成的。就这些志愿者是不拿薪水的，不拿钱的，因为萨古鲁说他 不愿意跟为钱工作的人一起共事。然后在他的这个灵性王国里面呢，当然有很多学校，有很多课程，但是呢，绝大多数他有一个基金会是在做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包括了在印度种了很多的树，然后照顾很多贫困的儿童，尤其是他们的教育问题，医疗的问题。同时他也到非洲去照顾那边的一些贫困的儿童。然后呢，他也在印度准备要设立一个医院。设立医院大家知道是很赚钱的，但是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赚钱，他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做医院是该怎么做的。因为他认为啊，现在啊，所有的医院几乎都没有达到当初设立医院的原始目的，那就是医治病人啊，让病人能够不要依靠药物，不要依靠医生的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啊。可是现在的医院都太商业化了，他看了很痛心，所以他决定创立一家医院，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医院是应该怎么样运作的。那他个人呢，他是多才多艺，兴趣非常的广泛，他喜欢各种交通工具，他会开飞机，然后开快艇，开车也是开得飞快，他喜欢操控这些机械的感觉，然后他各种球类运动也打得非常好，虽然六十几岁了，可是他行动起来那个灵活性真的不输于一般年轻人。我就看他丢过飞盘，他丢飞盘是他站在一边，另外七八个年轻人站在对面接他的飞盘，可是都没有他接得好，都没有他丢得好，所以说他的体力是相当惊人的。那他第一次打高尔夫球呢，别人就在那里指点他说，萨古鲁，你这个球应该怎么打，然后选什么杆子，他都不管他们，他说你们不用告诉我这些，你只要告诉我球往哪里打就好了。然后呢，他真的第一杆打出去就一杆就上了果岭，然后那天他第一次打高尔夫球是低于标准杆两杆，所以就是说他天生就有很多异于常人的地方，他的智力非常的高，非常的聪明，能力非常的强。那你说他创建他的事业王国为的是什么？真的不是为了名利财色，因为他花那些钱是他没有兴趣的，你都可以看到他每天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二十个小时都在工作，那在督导各地的志愿者展开他们的公益的工作也好，或是去上课教授课程也好，做一些这个各种服务也好，就他花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他根本没有心思去花什么钱。那萨古鲁每天工作这么辛苦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全世界各地奔波，他的目的又何在呢？其实我感觉他就是想看到大家快乐开心。他觉得人为什么会受苦呢？在他的那个状态下，他是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受苦的。在《幸福的三个真相》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啊，他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快乐都是稀客，那这本书呢，希望让快乐常伴你左右。他说快乐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大背景，你生命的其他方面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精彩的发生，无论是吃饭、跳舞、唱歌，还是爱、生或是死，如果没有快乐做背景，你就得艰难地走完生命的旅程。而一旦你有快乐相伴，生命就如清风般的轻松自如。他自己做事就是一副这种举重若轻的样子啊。我在从旁看他做很多事情，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率，而且头脑很清楚，很清楚。那我个人是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有远见，看得很清楚。那这一本《幸福的三个真相》说的是哪三个真相呢？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头脑和能量。因为很多灵修的人呢，会感觉说，诶，我头脑都知道很多东西啦，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的三个层面，身体、头脑、能量，如果走不到一块儿的话，我们始终是身心分离的，心脑不能合一的， 所以知道了很多的大道理，可是却活不出来，也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个人深切的体会，在灵性圈也看到很多人啊，嘴巴上说的真的是头头是道，然后呢，讲道理也讲得很好，说法也说得很棒，可是他就是活不出来那个样子。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你要真正的修行啊，你的身体不好，你的身体严重的堵塞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警讯，说其实你没有在正途上面。因为真正智慧通透的人，他身体应该是不错的，除非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修行很高的人，他们还是会得癌症啊，得一些重病啊，这是因为业力使然啊。但是呢，这些人因为修行到了一个层次，这些病痛出现的时候啊，他们都能够坦然相对，就有点像关公那样子刮骨疗饥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癌症啊，到后面他们很多人都需要止痛啊、吗啡啊什么的，可是真正修行好的人，他忍痛的功夫到家的时候，真的都不需要打麻药，也不需要打这些止痛剂，他就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就表明说他的身体头脑能量其实是在一个层次上面，并没有身心分家的。那所以萨古鲁他很强调我们身体的修炼，那他教的就是瑜伽，瑜伽的方法和一些呼吸法还有静坐。然后呢，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你想一想，我们身体如果说你头痛，你牙痛，或是你身体某一个地方让你不舒服，一直在那儿痛着的话，你想你的心情一定不会好，那也没有办法真的安下心来，或是很有效率的做任何事情。所以萨古鲁认为呢，他说当你的身体和头脑放松，都处于某种程度的极乐之中，那许多让人不安宁的疾病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他是认为啊，我们的疾病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有出了问题，所以创造出来这些疾病。所以身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分开的话呢，就会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认为瑜伽是启动我们的内在能量，让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呢都能发挥最大潜力的一门科学。所以瑜伽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它并不是一种迷信。而且瑜伽其实，我做萨古鲁教的瑜伽，我就觉得他的瑜伽并不只是体式而已，他真的是希望借由瑜伽，借由呼吸，把你带到某一个境界，在那个境界呢，你的头脑能够安静下来，然后能够碰触到我们平常五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维度里头去。那萨古鲁说，如果我们碰到了那个不属于我们这个物质层面以及我们的五种感官能够触及到的那个层面，那个维度的话，那个喜悦呢，是源源不断的就能够过来的。所以说他在书上讲说，瑜伽就是启动你的内在能量，让你的身体和头脑都发挥最大潜力的科学。那至于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信念，但是追根究底呢，我们就是一个定量的生命能量，整个存在就是以能量不同的方式在显化的。我们也知道量子科学说，所有的物质，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也好啊，桌子也好啊，风也好啊，反正你把它拿到实验下面去研究，就会发现说它都可以探究到最后，它就是什么中子、质子、电子、粒子，各种这种小东西组成的。然后呢，99.9%都是空的，剩下的就是一些波动。所以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同样一个能量，却在不同的能力水平上以不同的方式在运作着啊。所以萨古鲁说啊，这个能量呢，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的源头啊，它运作在某种植物上呢，就会创造出玫瑰花，在另外一种植物上呢，会创造出茉莉花。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能量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能简单而自然的去做一些之前我们认为毫无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跟随萨古鲁学习瑜伽，就可以学到 一些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些状态，你的身体的状况。那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就会偷看他的那些信徒啊，因为我觉得看一个老师要看他的学生怎么样是很重要的。我就发现萨古鲁的那些追随者都很快乐，你知道，不管在怎么样艰难、怎么样痛苦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脸上都还是带着微笑。然后呢，虽然有时候印度人效率很慢，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由内而外发散出来的那种喜悦，而且每个人身材都挺好，没有说大着肚子肥肥胖胖的。我最受不了看到有一些印度上师的弟子都肥肥胖胖，肚子好大，那表示他们真的没有在修身体啊。那萨古鲁认为，他说瑜伽或是灵性修行的全部意义，就是在于要把你带到一种体验中。你坐在这里，没有你和我，全部都是我，或者全部都是你。那这是任何通往这种合一的事物啊，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都可以称为叫做瑜伽。所以瑜伽就是合一的意思。那萨古鲁他自己在某种特殊体验之下是有感受到万物合一。我知道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修行人啊，或是有些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课程啊，或是做一些体验的人，他们多多少少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感觉到万物是合一的。我自己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萨古鲁的学生以及萨古鲁本人，当然了，他们经由很久的练习操练各种不同的瑜伽体式，还有呼吸法、静坐法，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万物合一的。那这边萨古鲁说一句话我很喜欢哈，他说瑜伽不是让你成为超人，就是 superhuman 哈，不是让你成为超人 superman， 而是让你意识到作为人是超级棒的。就是他说 it's super to be a man， 就是作为人是超级棒，而不是成为超人。所以它可以让你身体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所以这本书《幸福的三个真相》说的三个真相，就是讲身体、头脑以及能量。首先呢，在身体方面，它分为一个大步，叫做第一步。然后第一步里头讲到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机器。其实说的也是啊，他说比如说你下午吃一根香蕉，到了晚上呢，香蕉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了。他说呢，从猴子进化到人类都要几百万年，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呢，我们居然就能够将一根香蕉啊变成一个人。所以我们体内的那个进化的这个创造的本源，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而非无意识的实现这个转变，哪怕你能将一丁点的这种智慧带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会神奇的活着，而不是痛苦的活着。这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呢，他教的瑜伽以及他的这个灵性修持，就是要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这个神圣的创造的源头，然后能够把这个创造的源头带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呢，书上讲说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有两种本能。一种本能呢，是自我保护的，它迫使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围墙来保护自己。那另外一个能量呢，则是渴望不断的扩张，努力要变为无边无际。可是呢，我们今天建立的自我保护之墙，明天可能就会成为自我囚禁之墙。我们在生命中啊，从小会建立起很多局限，今天我们是用它来保护自己，明天呢，可能它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束缚了，所以我们就想打破它，要建造一个更大的牢笼。然后过了明天呢，又觉得这个牢笼也是个束缚，就想要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打破，进入下一个阶段。那这个保护和扩张，他说不是两个对立的力量哦，它关系到我们本质的两种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属于物质层面，一个是属于超越物质的层面。有一股力量呢，会让你很好的待在这个地球上，就是根植大地啊，比较务实。那另外一种力量呢，也是需要的，因为它要带领我们超越自己。因为我们人啊，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因为真的，我们都知道物质生活的满足都是有限的。 当你这个吃饱了喝足了也有房子了，什么事情都不用你愁了，反而你会觉得，诶，我怎么没有小时候的时候快乐啊？小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钱，想吃这个吃不到，想要那个要不到，可是好像那个时候烦恼比较少，比较快乐，反而现在什么都有了反而不快乐。好，那萨古鲁在书当中呢就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一个向内保护自己的这个能量，可以说是像我们的地心引力，这个重力哈。那向外扩张的呢是一种恩典，那他们呢并不是对立的啊。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存在的物质力量中解脱的话，恩典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能老靠物质在生活，否则真的生命会觉得很匮乏，精神也会觉得很苦闷。他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啊，重力始终存在，恩典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让自己能够碰触到恩典。那重力就是地心引力，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地心引力。那对于恩典呢，虽然它对每个人也是开放的，但是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具有接受性。那无论我们是进行哪一种灵性的练习，最终的目的都是让自己能够碰触到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强烈的认同物质世界是唯一的实相的话，那么地心引力这个重力就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一切。那如果要连接上超越物质的层面，也就是连接上恩典了，那我们就要超越物质的束缚。突然之间呢，你就会发现生命似乎神奇的运作着，那就会有很多的奇迹在我们生命中发生。那其实你知道没有什么奇迹，只是你开始对一个生命的不同的维度有接受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着。这个倒是我真的是深深的认同的，就是真的这些伟大的灵性老师最后说的其实都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很喜欢的那个作者杰德麦肯纳，就是一个神秘的开悟者，他从来都没有露面过，他就是写了几本书很撼动人心。那杰德麦肯纳就是说，在他第三本书灵性的自我开战里面，他就讲到真正你对生命是顺流的话，你有恩典的话，那你的生命就是充满了好像别人看起来的奇迹，可是对你来说，这就是事情它原来运作的方式。好，那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好像他们顺流了以后，跟这个恩典接轨上了以后，生命就是如此的畅然。当然并不是说你想要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能够满足，而是说你内在有一个如此大的变化，就是不论外在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撼动你内在的喜悦。其实这是我内心非常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那萨古鲁就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只要你照着他的方式去练习，然后呢去建立一些正知正见，然后假以时日，你就能够尝到其中的滋味。另外在书里面讲身体的这个部分哈，那个萨古鲁说到，他说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的物质或是百分之百的灵性的，因为无论你多么有灵性哦，你必须带着你的身体，给他食物，清洁他，给他穿衣服，所以你还是有一部分是物质的呀。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你能够放弃你的存在只跟身体生活在一起吗？也不可能。所以灵性的部分呢也是必要的。那我觉得他这边说的很精彩啊，他说当中的区别就在于一些人在生命中祈求一切，而其他人呢靠自己挣得一切。有一些人不得不向别人祈求幸福、爱、平静以及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食物是他们挣得的，其余的一切他们都得祈求别人给予。是不是很多人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努力的挣钱，挣得食物，可是呢我们自己的幸福和爱以及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和平静都得向别人祈求，好像别人认同我们，别人爱我们，别人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幸福和爱，自己没有办法。 那萨古鲁说，有另外一种人呢，是透过自己获得爱、平静和喜悦，他们只祈求食物。这让我想起佛陀，对吧？佛陀是如此的在内在是如此的丰足、自给自足，可是呢，他的外在他还是去祈求食物。有的时候虽然他不吃肉，人家会给他肉吃，他就把肉拿出来放在一旁。那这个六祖慧能，他那时候跟猎人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也是猎人打猎呢，他就吃他的青菜，他也不是吃素的。那萨古鲁说，对于这种人来讲啊，如果他们想要挣得食物也是小事一桩，而且他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必要，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祈求食物啊，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那这就是出家人和世俗中人的区别。而且后面他这一段描述的也很精彩啊，我觉得想一想也是。他说，大多数的人类最终做了什么呢？只有吃啊、睡啊、繁衍后代啊和死亡。你可能相信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你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就会发现你做的一切只是将生存过程复杂化。比如说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啊，就是世间所有的蠕虫、昆虫、狗啊、猫啊、鸟啊都能够应付的生命过程，人类都却做不好。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因周围的一切而倍感受伤。不幸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人不是变得更有智慧，而是变得更加受伤。这个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我们每天只是为了生存在奋斗，为了挣钱，然后觉得说我想要一个房子，我想要一个什么，其实这无可厚非，我觉得这是对的。可是很多人是有了房子，有了一切之后，还在那儿努力挣钱，金钱永远不够。那这些人真的到他们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辈子真的没有干什么。然后呢，除了萨古鲁说的吃啊、睡啊、繁衍后代和死亡，所以跟动物有什么差别呢？来到这世界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超越自己的五感呢、啊。他说这个五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没有意了哈，接就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这五种感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世界，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因为他说哈，我们感官的认知会给我们带来对实相的扭曲印象。感官是透过比较来感知一切的。比如说他说，我摸一根铁棒觉得它是冷的，因为我的体温是温的。如果我要体温下降，我很冷很冷的进来房间里头摸一个房间里头的铁棒的话，就会觉得它是温暖的。所以呢，这五种感官的体验其实都是会扭曲的，都是会欺骗我们的。那瑜伽的练习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五种感官，进入到另外一个维度。好，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感知能力提升到一个程度，从而使我们的身体、头脑和能量呢，都能够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运作。那他是说，任何人呢、啊，只要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开始体验到这一点。它就在你的内在。你之所以无法碰触到你的内在呢，只是因为你太忙碌或太专注于外在发生的一切。发生在你头脑中的一切也是外在的反应，换句话说，你从来没有注意过你的内在。所以说，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哦，向内投放一些注意力，每天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静心啊，做瑜伽啦，那这个能够体验到超越局限的一种经验的话，那就能够接触到创造的源头，那我们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在力量。所以说，萨古鲁在这本书中，其实他蛮注重身体的啊。我也是觉得，其实我碰到真正很多非常好的老师，他们都说啊，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的身体不通畅的话，你的灵性层次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萨古鲁在这里说得很好，他说，对许多人而言呢、啊，他们的灵性成长进展得很痛苦，原因就在于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 大多数人很不幸地陷入任由外在环境塑造和摆布的处境中，无论是获得世间智慧还是获得灵性上的可能性，他们只会在四面楚歌之时才领悟到这一点。即使如此，也只有一些人才变得更有智慧，而其他人只是处在伤痛之中。而正是这种可能性，就是将潜在的伤痛转化为智慧的泉源，能将人引向自由的境界。如果一个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这会是美好的成长经历，而成长必定是痛苦的，这正在成为一个准则。但其实呢，萨古鲁认为成长是可以充满喜悦，只是由于身体和头脑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改变才会是痛苦的。他这边我特别能够对号入座的，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外在的环境把我们逼得很苦，所以我们才会来修炼智慧，获得开启。可是我也看到一些人，他们的外在环境非常的痛苦，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去开启智慧，他们还在那边强撑着，然后处在伤痛之中，抱持着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在那儿觉得所有的事物都是针对他而来的，让他处在现在的这种困境当中，就没有能力去反思，或者是去开启自己内在的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的身体肯定都是不好的。那如果说练习瑜伽啊，说实在的，好的瑜伽练习真的能够为我们带来健康的身体以及平静的身心灵，这个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另外萨古鲁也说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他说几年以前印度的手机公司做了一项调查，发现 97% 的人只使用了手机 7% 的功能。他这个还不是说智慧型的手机哦，而只是那种普通的手机哦。那现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好多功能真的我们都不会用。那即使是这种小小的设备，我们也只用了其中百分之几的这个功能。那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最精妙的一个设备啊！你觉得我们用了我们的身体的百分之几呢？萨古鲁认为是远低于1%。他说在物质界生活啊，我们的生存甚至不需要使用这个身体的1%。我们用这个身体做着各种琐碎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对生命的感知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但是呢，他说你的身体呀，具备能力去感知整个宇宙。哎，如果你适当的做好准备，它就能够接收存在的一切，因为发生于存在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这个身体中。这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嘛，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在身体的层面呢，萨古鲁也说啊，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身体是由五大元素，就是土、水、火、空气和空间所组成的。那宇宙只是发生在你内在世界的一个放大的投影，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自己的这个潜能的话，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五大元素啊。然后如果能够净化这个五大元素，拥有掌控他们的能力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到很多呼风唤雨的事情。所以呢，这些都是瑜伽的好处啊，让我们能够也去净化这个身体的五大元素。另外呢，在书中萨古鲁也讲了要怎么样吃哈。那基本上呢，他是当然是赞成素食的，因为从我们肠子的构造啊，从这个食物的美感啊，还有比如说不要杀生这个概念来讲，都是比较适合是吃素的。但是萨古鲁的观点其实就是，到底哪一种食物适合你就吃哪一种，所以他也不是说坚持不能杀生。比如说他觉得很好的一种蛋白质就是鱼类，他觉得鱼类是很好蛋白质的来源，但是你的身体必须要学会自己知道什么食物最适合你。他说一旦你身体的感知力提升了，你甚至不需要将食物放到嘴里，就能够清楚地知道这种食物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意识地选择身体需要的食物，而且不要吃得太多哟。我们现在都是吃肉，而且吃得很多很多。他说那些吃肉的动物啊，他们根本就是好几天才吃一餐，很饱很饱，但是都要 隔很久，而且他们的肠子呢都是很直的，牙齿都是尖的。可是人的牙齿呢是适合去咀嚼的，而且我们的肠道非常的复杂，所以说人真的是适合是吃草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吃一点蛋白质的话，他是建议你可以吃鱼，鱼类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摄取来源。另外呢，他也讲到了睡眠啊，他像他自己是睡得很少很少。他说呢，身体需要的不是睡眠，而是放松。如果你的身体一整天都非常的放松，你的睡眠量自然就会下降。如果工作对于你是一种放松，散步或运动也是一种放松，你就会发现呢，你的睡眠时间将减少的更多。然后他就说，不要和生命打仗哦，你不要对抗生命，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本身呐。因为他说，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公园里头运动啊，散步或慢跑，还在那边讲手机呀，或是听音乐啊，然后也是把这个运动都当成一个工作来做啊，是在紧张的状态之下的。所以他说这样子的话，其实没有达到放松的这个目的。所以呢，这种运动不见得对身体都是好的哟。然后呢，他给我们做一个练习啊，他说生命更高的可能性就在人体的内在。那肉身呢，是从粗糙到神圣的所有可能性的平台。对于吃、睡和性这些简单的行为，你可以把它们都当作粗糙的行为来进行，也可以将某种神圣带入这些方面。比如说，在进行这些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更细微的念头、情感和意图来连接这一份神圣。像说，吃东西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啊，都带上一个神圣的印记，就有所觉察，有所觉知。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觉察所有的这个神圣性。所以无论它是一个人、食物，或是一件你在使用的物品，如果我们都能够将觉知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简单的行为当中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生命更高的一种可能性。另外呢，他讲到身体，就说到说，如果一个人啊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永恒本质的时候，至少应该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的本质。他认为呢，死亡啊并不可怕，死亡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延续。然后呢，他真正的面对死亡，其实就是好好的活着。好，那萨古鲁最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投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他说这就是天堂，无论是享受生活还是受苦，根本就是在于如果你心甘情愿地投入到任何事情当中，那就是你的天堂。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任何事，那就是你的地狱。所以说萨古鲁就说，我们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愉悦地过我们的生活。就是每一天的时间，你痛苦也是过，快乐也是过。可是你会发现，你快乐的时候啊，时间过得很快；你痛苦的时候呢，时间过得很长。所以说，我觉得跟随他的教导啊，会让我们更有力量，愿意用比较欢欣的、快乐的态度去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好，那接下来呢，萨古鲁就说到第二阶段，就是讲到头脑哈。他说这个我们的幸福到底从哪儿来的呢？他的分析也很精妙啊。他说幸福指的是你内在感觉愉悦，如果你的身体感觉舒服，我们称之为健康；如果你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称之为愉快；如果你的头脑呢感觉愉悦，这叫宁静；如果头脑非常愉悦，就叫快乐；如果你的情感愉悦，就叫爱；如果它非常愉悦，就叫慈悲；如果你的生命能量愉悦了，这就是极乐；如果它非常愉悦，就叫做狂喜。好，这个很好玩呐，但他说这是每个人都想追求的，对不对？他就打一个比方说，如果碰到你的时候你正感觉愉悦，这时候你会是一个非常友好慷慨的人。但是如果你感觉糟糕沮丧的时候啊， 我碰到你的话，你脾气肯定不好。其实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自己非常愉快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不用去做一个好人，我就是一个好人。可是我不愉快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或是对人的一种态度真的就不是很好。那我也碰过一个女孩子蛮好玩的，就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脾气很大，你知道吗？然后对人都不是那么的温柔和温和啊。反正他就是会摆架子的。可是后来呢，他恋爱了，他跟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恋爱，那个男人是一个灵性老师。他跟着男人恋爱以后啊，我再看到他或是我再跟他接触，他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他现在变得好谦卑，好慈祥，好愉悦，对人好好哦。所以我就是说，哎呦，真的是这样子哦。你在一个愉悦的情况之下，你真的就是一个好人，你都不用努力去做好人，你就是个好人了。可是如果你自己痛苦的话，肯定你做不了什么好人的，因为真的你就是很痛苦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把一些正面的东西给别人。然后萨古鲁认为，人类所体验的每一种苦都几乎是从我们头脑里头制造出来的，真的是。他是说，我们每一种感觉都是在我们内在发生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内在，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你的内在都会是喜悦的。那他说瑜伽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种境界。我相信啊，这个会来上小时空修心课的人基本上呢都已经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头脑啊实在是太混乱了，而且呢它实在是太强大了。常常呢我们的心想要走右边，它要走左边，然后呢我们希望自己快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可是头脑呢却情不自禁的老往牛角尖里头钻。所以萨古鲁说呢，整个瑜伽体系就是一门将你和你的头脑区分开来的技术。一旦把你和你的头脑活动之间拉开距离，头脑就不再混乱，而变成一场出色的交响音乐会，一个巨大的可能性，你就可以借此攀上高峰。其实呢，我觉得萨古鲁讲的就是说，你一天到晚想要去控制外境哈，可是其实你唯一需要控制的就是你怎么想，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外境你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控制嘛，对吧？可是如果你能让你自己的头脑要你想什么就能够想什么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瑜伽也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头脑，至少让我们跟我们的头脑能够拉开距离去看到它。然后呢，萨古鲁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或是我们的想法一定要 sensible， 就是一定要明理啊，就做人一定要事项，就是说看到此刻当下我们应该采取的最合适的最明智的行动是什么，而就根据这个标准来采取行动。可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呢，有的时候头脑就像浆糊一样，真的不清楚。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被我们的欲望所蒙蔽啊，我们太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看到别人的脸色，或是看到当下的情况，其实是不适宜这么做的。但是我们的欲望会驱使我们做一些不 sensible 的事情，就是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头脑呢常常会被记忆所欺骗。那记忆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假的，就是说它不是那么的正确，记忆会是被扭曲的。所以呢，我们的头脑呢必须要把它磨得像剃刀一样的锋利，能切开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我们带向一个完全不同层面的生活。我们的头脑呢应该要达到终极的本质，就是要让自己的智力呢在终极意义上真正的具有分别力。不是说啊把一切都分成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而是要看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有关于存在的，而什么是只是心理层面的。这个真相如果能够看清楚，并且时时刻刻记得真相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那 我刚刚讲到我们要能够随意的使用我们的头脑的话，就真的非常棒哈。萨古鲁也说，为何一个人呢，很轻松自然的就能够成功，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想要成功却相当困难呢？他说，因为前者呢，能够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去思考，后者呢，却不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思考。所以呢，我们的头脑，只要我们能够有意识的使用它，它就会成为一个许愿树，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哈。就是因为我们思想的东西呢，我们的情感必须要跟得上，我们的感受要跟得上。所以说，如果你的头脑造假说，哎呀，我一定要有钱，可是你的感受是自己非常的匮乏，我就不配得得到金钱，或者是说金钱与我就是没有缘分的。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想的话，即使你头脑再怎么发愿，你永远都不会心想事成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的头脑要思考你想要思考的东西，而不是不听你的指挥，像一个马车一样，你要去东边，它跑到西边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头脑要被我们超越，要被我们放下，就必须要靠很多的静心以及呼吸去提升我们的能量。那我也曾经追问过萨古鲁说，为什么瑜伽能够让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让我们的情绪能够愉悦，为什么？他是说，因为瑜伽的某些体式和呼吸的方法，它会去改善我们脑内的一些化学分泌，就会造成一些化学反应。因此呢，做瑜伽做多了，静坐做多了，然后做正确的呼吸法做多了，就会让你的情绪平稳，同时让你的头脑能够去想你要他想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结果的一个利器。可是呢，这是当它是我们的仆人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如果头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完全听命于头脑的话，那就完蛋了，真的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头脑它就是主人的话，天下就会大乱了，很多人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本也是萨古鲁的书，叫做《心灵午夜密谈》呢，我非常喜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接萨古鲁到他的这个湖畔的别墅去休息一周。每天晚上呢，就是他们开着船出去，在一个小岛上，他提问题，萨古鲁回答他，他就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我蛮喜欢这本书的，叫《心灵午夜密谈》。然后他里面萨古鲁说，瑜伽是一门激发你内在能量的科学，它可以让你达成一种精力充沛的状态，使你的身体、头脑和情感处于和谐运作的顶峰状态。当你的身体和头脑在这样一种顶峰状态运作的时候，就会有某种洋溢的喜悦感。你会从许多人所遭受的那些身体以及精神的问题当中解脱出来。通过瑜伽修行，你的身体和头脑会持续处于顶峰状态，这会让你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那这真是非常厉害的。其实你想一想也是哈，虽然说我们生下来我相信是有命的，可是呢，如果你能掌握自己的身体、你的头脑和你的能量的话，基本上呢，你就可以掌握你的命运，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在第三部分讲能量的这个部分呢，萨古鲁提到了我们有什么一些脉轮啊，要希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管理我们的精油能量哈，来管理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啊。然后他在这里就说到我刚刚念的那一段啊，就怎么样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他说，每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把它贴上命运的标签，试图安慰说服自己啊，那这是一种对待失败、疾病或其他不幸的方式。甚至当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们也说是命运。所有我们无法用逻辑去解释的事情，我们都方便的称它为命运。但是萨古鲁认为是， 我们的命运呢是由自己创造的，只要你能够改变你内在的这种驱动程序，我在书上常常讲这个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定的程序在掌控我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做，怎么样想，那你的命运自然而然就会依照这个方式去展开。但是如果你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怎么改变呢？萨古鲁说，如果你掌控了自己的肉身，你的生命和命运的 15%-20% 就会在你的手里了。如果你掌控了自己的头脑，生命和命运的 50%-60% 就会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掌控了自己的生命能量，你将会100%的掌握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所以说呢，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和能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很多人他的修炼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世就达到这个能量的层面啊，因为这个萨古鲁说，人的能量体中有72000条的经脉，能量在其中流动，还有3条基本的右脉、左脉和中脉，那这都是挺复杂的啊。那我们做瑜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在打通这些经络和脉轮呢、啊。那这些真的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得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尝试的呢，就是去看我们的头脑，经由这些练习呢，让我们有充足的能量能够跟头脑拉开距离，那试着去做我们头脑的主人，而不是做头脑的仆人。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主仆异位了哈，我们应该是主人，头脑是我们的仆人啊，可是呢常常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的奴隶，听他差遣，他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明明知道这对我们不好，可是还是忍不住啊去做这些。所以说呢，萨古鲁他讲了很多关于提升能量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做瑜伽，去打坐，然后去做一些呼吸的练习，就能够提升你的能量到某一个层面。在书上呢，他提供了很多这些详细的资料资讯给大家去研习哈，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那他最后说哈，他说每个人生命结束之前呢，能够体会到物质层面以外有一股活生生的力量，这非常重要。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创造的源头啊，就是超越物质层面的另外一种维度。所以他是认为一项不需要太多承诺、智力和练习的简单修行一定是迫切的需要。他即使人们不能够充满喜悦的活着，至少必须平静的死去。那作为这一代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件事啊，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解决地球所有的问题，比方说食物、健康、教育、福祉等的必要资源、能力和技术。我们这一代的人过的是比所有的其他世代的人都过得好，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各种的这种技术啊，各种的发明啊，让我们过得很好，然后寿命其实也能延长。那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人的觉知，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不够。那如果人类的内在啊进入了该在的位置，其他任何的解决方案都会有了。而我们所有的努力呢，就是要提升人类的意识，让人呢能够进入包容的状态，这样我们这一代就不会错失本我的可能性。萨古鲁最后说，出路或解决方案就在我们的内在，只有转向内在，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充满爱、光和笑声的世界。让我们为此努力，让这一切发生。其实我自己啊，从事灵性成长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是一直都希望能够提升人类的意识，帮助更多的人走向内在，他们就会发现啊，自己生命当中很多困境和问题都能够解决了，至少有一个希望啊，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国内有一个微信公号叫 Isha Yoga 啊，他们上面有很多资源，也有定期的开这个瑜伽班，然后或是大家到这个优酷啊、 爱奇艺的视频里头去找萨古鲁，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那我是建议有一个叫做伊莎克里亚哈，伊莎克里亚的这个一个静心，大概就是20分钟吧，是一个带领的方式的静心，在网上视频呢都可以找得到。那大家也可以去那个伊莎 Yoga， 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这个瑜伽课程，也可以去学习瑜伽。那我自己是觉得，自从我开始很认真，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做这个瑜伽，还有这个呼吸法之后呢，我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转变，我就感觉真的是身体会瘦下来，而且吃东西显著的比以前减少，你不会像以前那么有欲望想要吃很多的东西，然后整个精气神也会比较提高，然后情绪的愉悦度呢也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的修行只是停留在智力的层面，一直在脑子上做文章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很多事情你都还是知道说得出来，但是做不到。但是呢，借由身体的工作，借由呼吸，借由瑜伽，你可以把你的身体和能量调试成一定的理想的状态，这样子呢，你就比较容易看见你头脑的轨迹，跟你的头脑拉开距离，所以呢，就不再受它欺骗，甚至可以掌控它，让它去想你想要想的东西，那么你就离真正的成功、幸福、快乐不远了。就祝福大家都能够踏上这段愉快的旅程。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